朝鲜国民经济各部门在200天战斗中继续取得成就。电力工业部门的电力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 36%。北仓地区煤矿联合企业惠安煤矿的青年突击队员们掀起集体革新，完成了国民经济两个年度计划。德江地区煤矿联合企业民和煤矿的煤炭生产比去年同期增加到 1.7 倍。平壤铁路局的运输战士们进入200天战斗后，每天超额完成运输计划。金策钢铁联合企业松平管路运输事业所每天超额 7% 执行铁金矿运输计划。新义州制鞋厂将科技和生产相密切结合起来，大量生产优质鞋。